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印记。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你说的爱是什么？在死亡里的答案。 CarMax 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大家好，我是飞。文明驾驶，不急不躁，一定要遵守法规，注意行车安全哦。 欢迎收听快车道 CarMix， 大家好，我是洪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一位漂亮的姑娘，她是谁呢？那就是梁心怡。先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Laura 梁心怡，很开心可以跟你们聊天 啊。其实提到梁心怡的话，可能很多朋友的印象还，如果说最近没有特别关注的话，那还停留在南拳妈妈那个时间段里，是吗？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而且也算是我的自己的经历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就是也可以啊，可以提，无所谓。 那这其实现在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最近呢，其实已经快要5年了，我创了自己的公司。我跟我亲姐姐，我们组了一个影音公司，叫做妹妹娃娃。然后妹妹娃娃其实就是除了一些关于生活方式的影片啊，也会有音乐啊、短片啊，很多内容很丰富。然后现在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在筹备我的新专辑。 哦，那等于说你们现在新做的公司在做一些关于生活美学的这些追求和想法，是吗？ 对，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很讲求 lifestyle， 你知道，就是去哪里都遇到这个字、lifestyle， 所以就是本来就是很喜欢旅游啊，吃吃喝喝啊，可能就是研究一些时尚的东西啊，所以不如把这些东西分享给大家。然后就是里面当然都会有我们最看重的，就是音乐跟影像的部分。 其实前段时间在回顾一个老的电影，是在讲机器人的，然后当时机器人说了一句话，说其实生存不重要，生活很重要。 嗯， 就是说如果你单纯的去只去生存的话，可能意义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我们把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和细枝末节的漂亮的美的东西追求出来，意义就会出来了。 没错。 哎呀，聊得稍微远了一点啊。 不会啊，这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说到做公司的话，哎呀，之前因为我可能采访的就是咱们国内的有一些独立的乐队比较多，他们就经常的时候会跟我吐吐苦水，说做独立音乐这个，你包括工作室啊，包括自己来再去运作整个乐队，包括去做音乐，还是挺累的一件事。 的确是非常的累，但是我今天可能在想这个问题。 你可以吐苦水。 我觉得。 他是累，但是他可能是身体上的累，或者说你必须要去想很多新的想法的累，但是心态上面是轻松的，因为你很清楚你想要做什么，而且其实没有人在阻挡你啊，就看你自己够不够能力而已，这样子。那我觉得当然累的地方可能是需要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有时候这些角色会搞混，然后就会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会比较迷惘，然后就给自己压力很大。那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再退一步，然后看清楚，然后就像你说，就是记得其实享受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那现在每天可能在工作上花的时间会占得更多一些是吗？ 太多了，就是这个也是我自己在调整的部分，因为跟姐姐一起成立公司嘛，然后我们又一起住，所以你就每一天只要遇到彼此好像总会聊到工作。可是我觉得比较开心的地方呢，就是工作不再那么像工作的感觉了，它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哦，这样还好，就是我以为要不然你们姐姐聊天，跟姐姐聊天的时候要挂一个，我现在不在工作状态，你别跟我聊工作。 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逼自己，但是因为我们做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觉得很热情的一些 passion， 所以例如说我听到一个很好听的歌曲，我想跟他分享，那难免就是说，哎，我们也可以做一首这样的歌啊，或者说可能他想要邀我去看电影啊，因为他自己是导演，那就是还是会提到说刚刚他的一些就是拍摄手法什么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就是希望尤其是像这次的新专辑叫双重曝光，那双重曝光其实在讲说不同的元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不应该是要有一个分裂，它其实是一个结合，然后应该是很完整的。所以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些角色都变成一个完整立体的活生生的人，这样子。 其实还真是，前两天我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突然间问到了一个事儿，就是然后他问我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他说你每天跟家人在一起待多久？我说可能大概10个小时。他说你每天跟工作上的同事们待多久？我说大概10个小时。然后他说那你知道吗？你跟家人在一起待的时光，更多的是你在做梦。 在睡觉，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所以突然间你刚刚说了这样一个工作和生活能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还是挺羡慕的，因为你真的是自己跟自己的亲人在一起，而且还做了一件你们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另外我还反映了出来，姐姐是导演哈。 哎，对对对，她是就是自己很喜欢写，就是算编导，就是写一些剧情。然后我之前也参与过很多她在参展啊，可能就是拍一些短片，然后她都写一些很奇怪的角色去让我尝试。 那可能是他觉得你能够演绎这样的 角色。对，其实因为他是最了解我的人，就是全世界从小我一出现在这世界上他就看见我了。然后他一直觉得说其实你可以把更多你真正的自己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是一个很怕事的人，我都觉得说我希望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给大家看就好了。然后他说你以为最好的那一面其实很假，然后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其实你活泼的地方啊，或者说你辛苦的地方啊，这些都是大家反而比较感兴趣的。 哦，那姐姐应该是还受到了挺好的那些影片的影响 而且他是读心理学的，所以我说你不要一直在分析我了好不好。 哦，你回头可以在你微博上推荐几个姐姐电影好了。 哦，可以哦，可以。 就是我倒挺感兴趣的。 真的，其实你可以上我们有一个优酷平台，就是在就叫妹妹娃娃多媒体，然后上面就是你肯定要找一下，因为我们拍了好几百个影片，有一些是真的很搞笑，都要很三八的，然后有一些是认真有去国外参展这样子。 哦，可以。其实我最近一段时间在关注，就是说其实人的各个角度跟方面，我觉得就像美国大片拍的也好，就是超级英雄他们也都有八卦那一面，也都有嘴碎那一面，他们有人性的弱点，包括优点，这样综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没错， 如果真的人生下来就完美的话， 很无聊哈。对， 或许他不觉得，但是我们觉得他很无聊。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一段呢，我们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那这样吧，心仪帮我们来把你的一首歌给我们大家来听一下吧。前一段时间正好是有一首单曲，是吧？ 对对，休息一下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放松方式呢，就是听音乐。那先跟大家分享这首《Where Do We Go》，待会再聊一下到底是要去 go 去哪里。 好，那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欢迎回来 Car Mix 继续播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 Laura 梁心怡。 好了，那刚刚等于说我们带着问题来听这首歌 Where Do We Go， 我们到底要去哪儿？ 哦，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开车的时候听，因为就是在讲方向。那也许与其讲方向，应该是讲迷惘的一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前阵子就是也是人生一个转折，然后思考很多事情的时候，开始问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是打开了一个有点可怕的一个箱子，你不知道你会找到什么。然后掉进去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恐慌，是一个一个迷惘。然后我觉得很多人比较不愿意去讨论这方面的东西，因为觉得说就像我刚刚说的，只能把最好的那一面跟大家说啊。不管我们现在就是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啊，就是都是啊，我吃了这么好吃的一个东西，我去了这么好玩的一个地方， 其实不好玩。 对对，而且最重要就是有没有拍到那张照？哦，拍到了，好，那就表示有去了；没拍到照，等于没去。但是我觉得这其实都是比较空的东西，比较表面。所以我自己就是一直在探讨说，要说人生的意义嘛，就是如何去生活。然后字体上面呢， Where Do We Go 这首歌可能是用感情上面的迷惘去分享，因为我觉得感情是大家比较有共鸣，比较能够切入的一个点，但是其实讲的更是一个大方向。 有的时候问为什么，最早的时候我的领导应该还我刚才我刚工作的时候，他会经常用各种各样的为什么不这样做来轰炸我，当时我整个人都是崩溃的。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自己会问我为什么不那样做，或者为什么这样做，慢慢的你会在这个不想回答的问题的状态下变成要回答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发现啊，我需要面对的东西其实是那样的。 我觉得这让我想到一个东西，是我一开始其实很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就是因为我算是一个蛮乖的，就是学生时代我也是乖学生这样。那我就是如果你给我一个方向，我就觉得说好，那我尽量做到最好的。但是现在自己成立公司，已经没有人再给我方向的时候，我就很多事情我发现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但是我是从不喜欢开始，就是说好，也许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至少知道我不要什么。就是这个东西让我觉得不舒服，那我不要，就是用那种那叫什么删除法，慢慢去找到说哦，这个东西是无法没有的，那这个就是我想要的。 那下一张专辑是你很想要的？ 没错没错，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在思考啊，我就想说，因为我在这圈子其实我已经入行12年了，然后就觉得说哎，不是12年，是12年，对， 很早， 12年，然后我就觉得哇，我是不是还适合当歌手？那如果不当歌手，我要做什么呢？我就开始想说，哎，我要不要当老师？还是我要去做PR？ 随便讲，就是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每一个东西，我都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适合我，没有那么适合我。这样一直删除，最后我发现，我还是很爱音乐。所以我觉得，对，所以我回来做这张专辑，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更有意义的，因为不是说唱片公司跟你说哦，一年要发片啊，然后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歌曲啊，才有可能上排行榜啊这些。我觉得我这张专辑还蛮内心的，所以就是很诚恳的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这几年来的一些故事。 哦，然后这张专辑我有看一些资料说聊到要以众筹的方式来做是吗？ 没错，对，因为我觉得众筹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它不只是资金上面的一个支持，但是它是精神上的，因为你很清楚的可以看见，哇，原来有这么多人还等着我的音乐，有这么多人愿意用行动直接付出，然后我觉得这让我很感动，也让我更有决心，就是尽快把这些新的作品推出来。 那现在是在哪个众筹平台上在推呢？ OK， 我们目前呢是在台北的一个平台叫做 Flying V。对，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比较了解这个资讯的话，可以上我的官方微博，因为我在上面就是不只有我有写一些文字啊，也有拍一个算是介绍众筹的目的的影片，然后我自己觉得蛮感人的，所以可以去看看。那也是希望说大家在众筹的过程当中，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发片而发片。 然后我有看你微博，你有在 po 那些非常好玩的小视频，我在看。 对对，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东西，以前就觉得说好像 但有一些我觉得还挺发人深省的，就是说有一条说有人在打你，然后说哎，真的他只看手机，他沉在手机的世界里面3天了没出来。然后当有人在你的朋友圈看这种东西，给别人点了一个赞的时候，然后你就回到这个世界当中。 那个剧情就是在里面，就是剧情里面的男朋友就是一直跟我讲话，然后我就沉在手机里面，然后当他就是他就觉得说好吧，我真的不理他了、uh-huh. 然后他就去按赞别人的，就马上你刚刚是按了那女生的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还蛮无厘头的，但是 但传达的东西是好的， 就是其实有讨论到说我们现在科技影响我们多深。然后我觉得双重曝光它其实也有讲到，就是科技跟大自然的一个冲突啊，或者说我们在荧幕前跟幕后的一个冲突。 那这一张专辑就也要做这种多很多的冲突的融合是吗？ 对，我觉得因为冲突是自然而然在这个时代就会一直发生的、因为我们现在实在是太多资讯，太多的一些元素在，就是每天我们在接触那所以我们其实最想要做到的是彻底的消化跟融合，把它变成完整的东西，而不是就是这边借一点那边借一点，但是其实都没到位。那我觉得双重曝光啊，就是我们可能很自然而然，我自己的生长背景本来就是可能西方教育，但是我在 东方人的世界待了很久之后，我觉得其实我的很多观念更像东方人。然后我觉得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可能我很早就出道啊，那年纪那么小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自己是公众人物，那是不是公众人物跟私底下的我会有很大的落差吗？以前是哦，但是我觉得越来越接近，就是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嘛。那 在这张专辑当中会有很多的歌会表现你的一个这个状态是吗？ 我觉得这张专辑如果我们讲曲风来说好了、例如说刚刚 Where Do We Go 这首歌曲，其实它里面已经融合了很多不同的元素，它的里面有一个那个滑管吉他 slide guitar， 它其实是乡村音乐出来的一个乐器，但是它的节奏是808 beat， 就是以前会跳嘻哈然后饶舌的那个节奏，然后加上了可能 vocal 的部分，它是比较空灵感的，我觉得就是，可是把它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首好听的歌啊。那你不会刻意去觉得说好像有饶舌的部分，有嘻哈的部分，有乡村的部分，有什么什么，你就会觉得说好听，希望是这样。 对，现在很多的很多我看在乐评的时候，他们就会写结合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听完这首歌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不评价，但是就是我觉得可能没有我没有那么喜欢。它核心就是你没有说到你那点，就是做音乐还是要好听， 对， 里边要有自己传达的东西，要表达的想法，包括要传递给别人的一个心意。 对，我觉得好听好看会吸引人的东西就是诚实的东西。 对， 就是如果你只是做一些表面的动作的话，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大家应该说感受不到一个真正的连结，他不知道要去跟什么东西做连结做互动。所以我其实最希望是说，因为双重曝光当然是我自己的一个对于世界的看法，所以他一定会有我个人的一些意见，可是我希望说我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是很怎么讲，很 open 的去探讨这个东西，那希望这些话题，这些我们在问的问题是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在想的， 希望能引发一些共鸣，大家也能同样的看到这些东西，然后去思考一下，或许当时出来的答案就像一个我明白的，我们是种的一粒种子，然后慢慢的开花，最后开始变成一个花园， 对， 这样大家就等 于说这样还蛮美的， 对，把它慢慢的拓展开嘛。如果说最快的话，这张专辑众筹到应该大概在什么时间会发？ 哦，我们不管怎么样，就是一定要今年完成，因为其实这张专辑已经筹备了4年多了，就是从第一首开始。那当然现在还有几首歌正在制作，那可是我觉得不想要再拖了，因为我觉得要怎么讲，就是要很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的东西，就是现在 right now。那如果说你就是发片已经是3年前创作的歌曲，有时候觉得说，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在人生那个阶段，那我还形容得出来吗？我比较没有把握这样。 那我们就期待专辑早一点出来。 如果期待专辑早一点出来呢，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支持我的众筹计划。 去微博去找。 对对，我们就是我的微博是 Laura 梁心怡，然后我有一个制定的 po 文在最上面，就是一个影片。那影片里面我有直接跟大家很诚实的分享为什么要做众筹，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我的团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6个女生而已，然后6个女生想要做好一件事情，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多支持。 好了，那大家也来多多关注梁心怡啊，大家可以到新浪微博去搜索一下就能找得到。 谢谢。 那今天节目最后再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吧。 哦，好。那这首歌也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因为它是这次搭配众筹，因为我觉得 Where Do We Go 刚刚听到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它是比较阴沉一点的，对、对，冷调的一首歌曲。那我觉得众筹其实是一个很热闹的东西，需要大家的热心，所以我做了一首歌叫做阳光。那阳光这首歌它是很正能量的，它就是